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三章，被多洛雷斯关禁闭，第五十二集。 对哈利来说，那天晚上在礼堂吃晚饭可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。他和乌姆里奇大吵一架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即使按霍格沃茨的标准衡量，这样的传播速度也是快得出奇。当他坐在罗恩和赫敏中间开始吃饭时，看见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。有趣的是，那些交头接耳的人似乎谁也不在乎他会不会听见他们的议论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好像巴不得他动怒，再次嚷嚷起来，这样他们就能亲耳听到他是怎么说的了。 他说他看见塞德里和迪格里被伤害， 他以为自己跟神秘人决斗来着。 快别胡扯了， 他以为自己在蒙谁呢。 饶了我吧。 我不明白的是， 哈利放下手里的餐具，声音颤抖地说，他的手抖得太厉害，刀叉都拿不稳了。 两个月前邓布利多告诉他们这件事时，他们怎么就都相信了呢？ 问题是，哈利，我不敢肯定他们当时是不是相信了。 赫敏神色严峻地说， 我们快离开这儿吧。 他重重地放下刀叉，罗恩恋恋不舍地看了看刚吃了一半的苹果馅饼，但还是照着做了。人们一直盯着他们走出了礼堂。 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敢肯定他们是不是相信邓布利多？ 他们来到二楼的楼梯平台时，哈利问赫敏， 其实你并不明白事情发生以后是什么情况。 赫敏轻声说， 你从草地中央回来了，怀里抱着塞德里克的尸体，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迷宫里发生的一切，只是听邓布利多说神秘人回来了，杀死了塞德里克，还跟你展开了搏斗。 那是事实， 哈利大声说。 我知道是事实，哈利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冲我大声嚷嚷？ 赫敏疲倦地说， 实际上大家还没完全理解这个事实就都回家过暑假了。整整两个月的时间，他们读到的都是你是个疯子，邓布利多是个老糊涂。 他们大步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，返回格兰芬多的塔楼。雨水啪啪地敲打着窗户玻璃，哈利觉得这开学的第一天好像持续了一个星期，而他睡觉前还要完成那么一大堆家庭作业。他的右眼上方开始一跳一跳的疼。当他们拐进胖夫人的那条走廊时，他透过被雨水冲刷过的窗户，望着外面黑黢黢的场地，海格的小屋里仍然没有灯光。 你不迷茫？ 赫敏不等胖夫人开口发问就说道，肖像弹开，露出后面的洞口，他们三个爬了进去。公共休息室里几乎空无一人，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还在下面吃晚饭。克鲁克山在一把扶手椅上舒展身体，小跑着过来迎接他们，发出很响的呼噜呼噜的喘息声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在炉火旁他们最喜欢的三把椅子上坐定后，他轻盈地跳到赫敏的膝头，把身体蜷成一个毛茸茸的姜黄色坐垫。哈利望着火苗出神，感到极度疲倦，所有的精力都耗光了。 邓布利多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？ 赫敏突然嚷了起来，把哈利和罗恩吓了一跳。克鲁克山从他身上跳开，一副受到冒犯的样子。赫敏气愤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，里面填塞的东西从破洞里露了出来。 他怎么能让那个可怕的女人教我们呢？而且还在我们参加 OWL 考试的这一年。 我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从来就没有过像样的老师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。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海格告诉过我们，谁也不愿意接这个活儿。他们说这份工作中了毒咒。 这倒也是，可是居然聘请了一位根本不让我们施魔法的人，邓布利多在玩什么把戏？ 那女人还想别人给她当密探。 罗恩郁闷地说， 记得吗？她说如果我们听见有谁说神秘人回来了，她希望我们去向她汇报。 她来这儿当然就是为了刺探我们大家的，这还用说吗？不然伏击要她来做什么？ 赫敏怒声说道。 别再吵架了。 罗恩正想张嘴反驳，哈利疲倦地说， 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做家庭作业，早做完早省心。 他们从墙角拿来书包，回到炉火旁的椅子上。这时候同学们陆续吃完饭回来了，哈利侧着脸尽量不去看肖像洞口，但仍然能感觉到大家都在盯着他。 我们先写斯内普的那篇吧。 卢恩说着给他的羽毛笔蘸了蘸墨水。 月长石的特性以及它在制药方面的用途。 他低声嘟囔着，把这些字写在羊皮纸的最上面。 好了， 他在标题下面画了道横线，抬头满怀期待地望着赫敏。 那么月长石的特性以及它在制药方面的用途是什么呢？ 可是赫敏根本没听，他正眯起眼睛看着房间那头的角落。只见弗雷德·乔治和李乔丹正坐在一群看上去天真幼稚的一年级新生中间，每个新生嘴里都在嚼着什么东西，看样子是从弗雷德手里提的那个大纸口袋里拿出来的。 不行，对不起，他们实在太过分了。 赫敏说着腾地站起身，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。 来伦， 我干嘛？ 罗恩说，显然是在拖延时间。 不，算了，赫敏，我们总不能因为他们发糖给别人吃就训斥他们吧。 你心里很清楚，那些是鼻血牛轧糖，要么就是吐吐糖，要么 昏迷花糖。 哈利小声提醒道。那些一年级新生就像被一把无形的大锤砸了一下脑袋，一个个在座位上昏了过去，有的扑通滑到了地上，有的只是瘫倒在椅子的扶手上，舌头伸得老长。在一旁观看的人多数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赫敏则挺起胸膛，大步流星地直冲弗雷德和乔治走去。这会儿他们正拿着带弹簧夹的写字板站在那里，仔细观察那些神志不清的一年级新生。罗恩的身体从椅子上抬起一半，迟疑地悬在那儿片刻，然后低声对哈利说， 他已经控制住了。 接着他把瘦长的身体尽量压得低低的，缩在椅子里。 够了， 赫敏威严地对弗雷德和乔治说。他们俩都微微吃惊地抬起头来。 是啊，你说的对， 乔治点点头说， 这个剂量看来是够劲了，是不是？ 今天早晨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，不许在同学身上试验你们的这堆垃圾。 我们付钱给他们了， 弗雷德不服气地说。 我不管，这可能很危险。 胡扯， 弗雷德说。 冷静点，赫敏，不会有事儿的， 李乔丹宽慰他说，一边在那些一年级新生中间走来走去，把紫色的糖果塞进他们张开的嘴巴里。 是啊，你看他们现在都醒过来了， 乔治说。有几个新生确实开始动弹了，看到自己躺在地板上或瘫软在椅子上，显得非常震惊。因此哈利可以肯定，弗雷德和乔治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些糖是做什么用的。 感觉还好吧？ 乔治亲切地问躺在他脚下的一个黑头发的小个子女生。 我想试吧， 女生颤抖着说。 太棒了， 弗雷德高兴地说。可是紧接着赫敏就把他的写字板和那一袋昏迷花糖都夺了过去。 根本不是太棒了。 当然是太棒了，他们都还活着，是不是？ 弗雷德生气地说。 你们不能这么做，万一害得他们中间有谁患上重病呢？ 不会让他们得病的，这些糖我们已经在自己身上试验过了，现在只想看看是不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一样。 如果你们不停止这么做，我就要 把我们关禁闭， 弗雷德说，声音里透着一种我倒要看你敢不敢的意思。 罚我们写句子， 乔治嘲笑着说。房间里在一旁观看的人都笑了起来。赫敏尽量把身体挺得笔直，眯起眼睛，一头毛蓬蓬的头发似乎噼噼啪啪地闪着电光。 不， 他说，声音因愤怒而微微发抖。 但我要写信给你们的妈妈。 你不会的， 乔治说，大惊失色地从他面前退后了一步。 哦，会的，我会写的， 赫敏毫不含糊地说。 我无法阻止你们自己吃这些无聊的玩意儿，但你们 不能把他们拿给一年级新生。 弗雷德和乔治看样子完全被吓坏了，显然在他们看来，赫敏的威胁是很阴险的一招。赫敏最后又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把弗雷德的写字板和那一袋花糖塞进他怀里，然后大步走回他炉火旁的椅子前。这时候罗恩在座位上把身体埋得低低的，鼻子差不多跟膝盖平行了。 感谢你的支持，罗恩。 赫敏刻薄地说。 你自己处理得很好吗？ 罗恩嘟囔了一句。赫敏瞪着面前空白的羊皮纸，愣了几秒钟，然后烦躁地说。 没有用，我现在没法集中思想，我去睡觉了。 他猛地打开书包，哈利以为他要把书本收起来，没想到他掏出了两件奇形怪状的羊毛织的东西，把它们小心地放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桌子上，并用几张皱巴巴的羊皮纸和一支破羽毛笔盖住，然后退后一步看看效果。 我的天哪，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呀？ 罗恩说，呆呆地望着他，好像怀疑他头脑是不是清醒。 这些是给家养小精灵的帽子。 他轻快地说，现在才开始把书本塞进书包。 我暑假里织的，不用魔法，我织东西实在太慢了。现在回到了学校，应该能够再织出一大批了。 你要把帽子留给家养小精灵？ 罗恩慢慢地问。 还用垃圾把它们先盖起来？ 是的。 赫敏毫不示弱地说，把书包甩到了背后。 那是行不通的。 罗恩气呼呼地说。 你不能欺骗他们捡起这些帽子，你给他们自由，他们也许并不想得到自由。 他们当然想得到自由。 赫敏不假思索地说，但脸色转成了粉红色。 你敢碰一碰那些帽子试试，罗恩？ 他走了。罗恩等他刚一出了通向女生宿舍的门，就把那些垃圾从羊毛帽子上拿掉了。 至少应该让他们看清自己捡起来的是什么东西。 他坚决地说。 反正 他卷起那张写着斯内普那篇论文标题的羊皮纸。 现在要把它写完是不可能的了，赫敏不在，我根本没法写。月长石到底有什么用，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。你呢？ 哈利摇了摇头，这才发现他的右边太阳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。想起还要写那么长一篇关于巨人战争的文章，那疼痛更是如刀割一般。他知道明天早晨醒来，他肯定会后悔今天晚上没有完成家庭作业。他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把书本塞回书包里。 我也去睡觉了。 他走向通往男生宿舍的那扇门，正好与西莫擦肩而过，但看也没有看他。一闪念间，哈利仿佛觉得西莫张嘴想要说话，他赶紧加快脚步来到安静的令人舒心的石头螺旋形楼梯上，不想再忍受别人的挑衅和刺激。